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雨神萧敬腾。之前也是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啊，说这个雨神呢，怎么走到哪儿都下雨，而且大家统计了一下，全年的活动当中，只要有他出现，有60%多的概率都会下雨。所以很多人也是阴谋论啊，是不是雨神呢会在出行之前查一下自己的出行地的天气，看看如果下雨我们就去，也有可能哈。那这首呢是阿飞的小蝴蝶，应该是他在2009年王菲这张专辑当中发行的一首歌曲，所以算是一首老歌了，来听一下吧。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一首由金玟岐翻唱的《山丘》，相信也是很多人耳熟能详了。其实《山丘》呢，是李宗盛在2003年就已经有想法，这首歌的旋律就已经形成了，但是直到2013年才算真正的完成。这首歌10年之间他不停地回想，所以这首歌也是他沟通自己人生经历的这样一个作品。而不同人的翻唱，可能也翻唱出自己的人生体悟。刚说到金玟岐，金玟岐呢现在是走进大家的视线当中，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一个女歌手。她的声音有一点点像孙燕姿，但现在的很多歌曲也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再来说一位女歌手吧，她在台上的时候总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踏实，她就是 Adele。 而这一首 One and Only 也是她这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感动。 You've been on my mind. I grow fonder every day, losing myself in time. Just thinking of your face, God only knows why it's taken me so long to let my doubts go.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want. I don't know why I'm scared. I've been here before. Every feeling, every word, I've imagined it all. You never know if you never try to forgive your past and simply be every feeling, every word, I've imagined it all. You

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Searching for of gold， 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上半时段呢，留了一个小尾巴，说刚刚那首 Rumors 有没有想到哪位女歌手？其实应该是那位非常著名的 Lindsay Lohan。她其实呢唱这首歌也是被大家所熟知，而刚刚那首歌呢是由 Jack Miller 他来演唱的。听歌的地方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刚刚说到 Neil Young，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哈，是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摇滚乐的这样一位歌手。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位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太在大众眼中出现了，但也是一个优质偶像的王力宏。他的十八般武艺是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这首歌呢就是他在十八般武艺当中的一首歌曲《需要人陪》。这首歌呢也是他觉得人们生活中有些忙碌但毫无目标，而看到有些人每天左拥右抱却没有一个真心的爱人，他写了这首歌曲。 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人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

感情已经走远，只剩下回忆堆叠的泛黄照片。你那边阳光耀眼，我这里细雨绵绵，会不会也还有想念？走过的路，习惯性站在路的左边，无聊的电视机荧幕播放着失眠。看过的书还有不舍得翻过的页，拥有过那些我失去了省略，各自期待着怎样的明天。我看见熟悉的大楼已经不见，只听见旧时的唱片模糊双眼。现在的你很遥远，有谁陪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已经和我说再见。 说再见没关联，大概就是两个人到最后的一个结局了吧。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关联》，也收录在他们的专辑《春生》当中。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写出了很多人在恋爱分手的时候这种感觉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红尘，最近经常放他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取自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和歌名一样，叫做《和声枷锁》。很奇怪的名字，和声枷锁何以悲欢，很美很动听的，让人有特别感触的一句话呢，也被写进了歌词里面。 心头剪不断雨林海乱，是什么使你愁？你一个人静静地伫立在窗口，什么时候镜子前的你越来越消瘦？独自凭栏凝望着悠悠的河水向东流，一天复一天，花开又花落，或许你早该把情爱都看透。谁哭影自怜，紧闭窗扉，青丝已化成泪眼纷飞。何生的枷锁，何以的伤悲，往事如水，一去不回，匆匆留恋，物是人非。愿这场空杯，换你舒畅暧昧，千万缕凝结成一句此生无 雨中，余生老相逢，人约无分毫。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天很蓝，我们总奔跑在路上，那是云很白，我们追逐着它来歌唱，那是春天的花儿安静地开放在路旁，等待你来采摘，送给你心爱的姑娘，那是我们想象着自己长大后的模样，做老师还是科学家，还是像爸爸一样，那是夏天里总会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鱼儿游荡，我们一起沐浴阳光。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外婆疼爱你的模样。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妈妈目送你时的模样。那是云很白，我们追逐着它来歌唱，那是夏天里总会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鱼儿游荡，我们一起沐浴阳光。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外婆疼爱你的模样。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目送你时的模样。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来时路的方向。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曾经那坚定的梦想。那时花开开开放在路旁，那时花开开在我心上， 我的心上， 那 是花开，该放在路旁，该放在路旁。那是花开，开在你心上。 一首《那时花开》，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声音，就是音乐人赵赵。而这首歌呢，是他和千木两个人合作的这样一个单曲，在2016年6月发布。千木呢是一个80后，一个独立的音乐人，现在在北京居住。其实他在2003年就已经成立了镜子乐队，之前也用过像牧童、小芳这样的名字。而这一次呢，和赵赵合作的这一首《那时花开》，让人听了之后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来自陶喆，而这首歌是1997年他发布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算一算现在，哇，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啊。而这首歌呢，是因为他当时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从幕后转到台前的时候，同年发行的这个首张专辑。但是陶喆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正面，也许是因为当时他才刚刚出道，而之前的一些特别不顺利的经历吧，让他有一些自卑，所以对自己的外貌也没有那么自信，所以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并没有出现正脸。而之后呢，他也是慢慢成长，去积累了自己的才华，从写歌到改编歌曲都是创意十足。而这首歌呢，就是在他首张专辑当中的《爱很简单》，送给大家，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啦。 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是我，是我。 北京时间12点整。